之下的窥视角的向往，承载勇气的那一段不间断，闭上眼沉淀在心中的很慌乱的信仰，通往幸福的那一段。心之中的正盼望的未来，现实总是向我旋转推散，用力追就算无边无际的前方混沌迷茫，我飞用尽所有的力量释放坚强，从未出发，跟着心流浪，我影响的吗？就在远方，我们在无处可放一路上，别想要我退让，走向远方，我从未出发。